多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这么说，萧婉珊所收到的那段视频，霍刑警突然间想到了那段视频，他喃喃说道：“我想，应该是沈芝向他索命的视频吧。”于神分析道：“他在前一天杀了沈芝，接着就收到了一段视频，自然会被吓到心脏病突发呀。”这个时候，慕容思炫的双手终于停止了敲打键盘和操纵鼠标的动作，他微微一转头，望了望霍刑警和余神，用极为冷淡的声音说道：“视频还原了。”正如余神所推断的那样，在这段视频里出现的是披头散发、声音凄厉的沈芝。这段视频应该是那幕后黑手用电脑特技制成的，然后转交给孙振，让他用杨艳荣的邮箱发给萧婉珊。 天哪，这可真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案件啊，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天衣无缝，五个死者的行动，还有我们警察的行动，以及整个计划中所出现的任何意外状况，都被那个幕后黑手算计到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犯罪啊。不，慕容思炫摇了摇头，他的计划并不完美，魔环是不能完成的，因为我们一定能够阻止孙振被杀。破坏魔环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幕后黑手以为自己算准了一切，却没想到上天会让我加入这宗案件的调查，破坏了他煞费苦心而建造的犯罪艺术品。慕容思炫说到这儿，只听那个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大声说道：“我们已经到达 T 市了，下面就是降落地点，我们要准备降落了。”霍刑警和余神、慕容思炫三个人从直升飞机上下来，只见前方停着一台警车，有两名刑警站在警车旁边。你们好，其中一名刑警走上前来向霍刑警等人敬礼：“我们是 T 市刑警，我们收到了 L 市刑警支队宇文副队长的电话，特意在此等候各位。”慕容思炫老是不客气地说：“孙振家在哪？你们查到了吗？”另外一名刑警回答道：“已经查到了，我们上车吧，我带你们去。”不，慕容思炫淡淡地说：“车的钥匙给我，我驾车，你们也上来给我带路。”慕容思炫，你驾车？余神有点轻视地笑了笑：“你行不行啊？要不还是由我来吧。”“ 喂，你没有驾驶证！” 霍刑警大声说道。“哎呀，你怎么这么顽固呢？这都什么紧急情况了，你还顾及这些细枝末节的？” 余神不屑地说道。慕容思炫并没有理会他们，从 T 市刑警的手上接过警车的钥匙，他走上了驾驶位， 其中一名替事刑警走上了副驾驶位，另外一名替事刑警则跟着霍刑警和于神坐到了警车的后排。他们还没坐稳，慕容思炫就一脚油门，警车疾驰而去。这慕容思炫的驾驶技术可谓是登峰造极，警车在他的驾驶下在公路上那才叫风驰电掣，就跟赛车游戏里的跑车一般。于神能用 QQ 漂移，而慕容思炫竟然能在闹市之中避开人群急速的漂移，实在是匪夷所思啊。霍刑警神色苍白，我的天哪，突然间他就在车上呕吐了起来，而于神也是吓得面如土色，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十分钟后到达孙振家，慕容思炫一脚刹车，只听吱的一声，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跳下车去一个箭步下了去。这慕容思炫下了车之后，霍刑警和于神才摇摇晃晃地走下车，定了定神，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到了孙振家门前，慕容思炫向霍刑警说道，手枪给我。霍刑警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手枪扔给了慕容思炫。慕容思炫朝大门上的门把手开了两枪，用力的一脚踹开。这房子里面有一个27、28岁的短发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在桌子上还放着一个鞋盒一般大小的黑色铁盒，而这男子的双手正放在这铁盒之上，看样子他正准备把这铁盒打开，只是由于慕容思炫的破门而入，男子吃了一惊，所以此刻这铁盒还没有打开。不能打开它，慕容思炫高声喝道。男子微微一愣，什么？可是此时双手却已经在打开铁盒了。慕容思炫立刻向上斜飞眉毛，然后他眉头一皱，当机立断，手疾眼快，开枪打向了纸盒。只听砰的一声，铁盒被男子打开的同时，也被手枪所发出的子弹击落在地。这铁盒刚刚碰到地面，就听到嗤嗤的声响不断，无数黑影在众人面前晃动，射向了四面八方。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这铁盒里射出的数十支短箭，发射的劲头之猛，令人是瞠目结舌。后来警方把这个铁盒拿回去化验，竟然发现这个铁盒就跟武侠小说中的机关一样，铁盒里面安装了用铁丝制成的用来发射短箭的弹簧机关夹，只要铁盒的盖子一打开，机关就会启动，盒内的50支短箭就会一起飞出，每支短箭上都涂上了见血封喉的致命毒药。至于在铁盒的底部，则放着最后一块黑猫的尸体，也就是那一只黑猫的右后肢。再说当时这男子见到数十支短箭从铁盒里射出，吓得是面容扭曲，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凶险情况，他心有余悸，一张脸变成了紫色。原来这个男人就是孙振，他昨天晚上从 L 市回到 T 市，今天上午则收到了这个包裹，他不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也不知道这个包裹里面安置了这么狠毒的杀人机关。他刚想把这包裹打开，却被慕容思炫破门阻止。如果慕容思炫晚到10秒，恐怕此刻孙振已经到鬼门关报道去了。 我叫孙振，我原来在 L 市的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后来公司里有一个叫杨艳荣的女人，她利用美色勾引老板，接着她还在老板面前恶意重伤我，她甚至还叫老板辞退了我，老板对杨艳荣是言听计从，于是我就被迫离职了。我本来有一个姓沈的女朋友，我跟她在一起，其实我只是为了玩弄她的感情。那个时候我丢了工作，心灰意冷，我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了我女朋友的身上，我甚至还甩了她。可是我没想到她居然自杀了，我非常害怕，所以就决定离开 L 市回到 T 市来。可是尽管我要离开，但是我仍然对杨艳荣十分的痛恨，我真的很想把她杀了，以解我的心头之恨。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 QQ 上把我加为好友，那个人的 QQ 昵称是活尸。 慕容思炫听到这个词语两眉一皱，他喃喃自语道，活尸。孙振接着叙述，活尸告诉我他可以帮我杀掉杨艳荣，并且叫我 在杨艳荣被杀的时候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帮他做一件事情，给一个叫做萧婉珊的女孩子发一封邮件。他跟我说，萧婉珊看了这封邮件会心脏病发而死，但是警察绝对不会查到我头上来，因为我跟萧婉珊根本不认识，我没有杀害她的动机。我反复考虑，终于答应了他。于是我给萧婉珊发去了一封致命的邮件，并在杨艳荣被杀的那段时间离开了 L 市，为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各位警察先生，我真的没有杀人呢，你们能不能回去向法官求求情？我不想坐牢啊。孙振说到这里跪在地上双手抱头懊悔无比。然而法律并不同情眼泪，接下来孙振被 T 市警方带回到了公安局，而霍刑警、于神、慕容思炫三个人功德圆满来到了 T 市机场，准备乘飞机返回 L 市。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霍刑警和于神又讨论起了这几宗杀人案件。这么说来，我的同事跟踪王健的那晚，妨碍了他们跟踪工作的那个醉酒的男人，很有可能就是这几宗谋杀案的策划者活尸。他出现就是为了让杨艳荣摆脱警察的跟踪，然后把王健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加以杀害。霍刑警有条不紊地分析道：“有可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杀人剧中，活尸是策划，是编剧，是导演，所有的演员都根据他的剧本去演绎。黑猫的尸体、致命的邮件，还有那个机关铁盒，这些道具都是活尸一手准备的。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他把一切都算计到了。他以为剧情必定会按照他计算的那样发展，最后五名演员自相残杀，在扮演了凶手的同时又成为了死者。魔环完成了，没有留下丝毫的线索，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可是他却没想到有一个不速之客无意闯进了他的杀人剧中，还破坏了他的魔环。”于神说到这里望了慕容思炫一眼，他轻轻一笑，脸上也露出了心悦诚服的表情。慕容思炫则望着地面愣愣的出神。那个活尸到底是谁？真可恶，总有一天我要逮捕他归案。霍刑警咬了咬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走到慕容思炫的眼前，那个小孩把一个小纸条交给了慕容思炫，脆生生地说道：“ 大哥哥，那边有一个老爷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慕容思炫和霍刑警还有于神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望着思炫等人露出了慈祥的微笑。然而慕容思炫却察觉到了那个老人的微笑里面包含着邪恶的元素。慕容思炫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打开，只见纸条上写着：“五个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各自杀掉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接着又被另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杀掉，组成了魔环。那是一件多么完美的艺术品呢、然而这件艺术品最终却没能完成，因为你，慕容思炫，因为你的出现让他遭受到了破坏。你可知道我在这魔环上花了多少心血吗？我把他当成我的孩子一般，而你杀死了我的孩子，你是名副其实的杀人凶手。但是我不会迁怒于你，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能破坏我计划的人。对我来说，你是一个难得的、值得尊重的对手，慕容思炫。现在我正式向你挑战，我必将挽回声誉，在你面前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期待我们的下次交手的时刻吧，活尸。”慕容思炫迅速地看完了纸条上的内容，他再抬头张望，却见那老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霍刑警，这个活尸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是他却罪大恶极，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你放心，他一定逃不掉，他一定会被我逮住。因为……慕容思炫说到这里向霍刑警和于神望了一眼，微微地喘了一口气， 认真地说道，因为邪不能胜正。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魔环的故事。下面请听短篇推理悬疑故事《洗冤录》，播讲夏西西。霍奇侠义愤填膺地说道， 他绝对不可能是犯人，我跟他认识了十多年，没有谁比我更熟悉他。他是一个有着满腔热血、充满正义的刑警，他不可能知法犯法的。再说，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还有一个温柔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刚刚成年的儿子，他拥有如此幸福的生活，他怎么可能铤而走险去走上犯罪的道路呢？ 慕容思炫听到这里，扭动了一下脖子，他咬了咬自己的左手大拇指，两眼则一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霍奇侠喘了一口气，他舔了舔嘴唇，接着又说道， 唉，可是凶案现场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而且他有杀人动机，又没有不在场证明，更要命的是他竟然认罪了，怎么会这样啊？ 慕容思炫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根烟盒，又从烟盒里取出了一颗水果糖，放到嘴里咬了几下，这才缓缓地望向了霍奇侠，漫不经心地说， 那你想怎么样？他是清白的，我敢以我的项上人头担保，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霍奇侠激动无比， 我要为他翻案，我一定要帮他洗刷冤情。 你想找我帮忙？慕容思炫淡淡地说道， 是的，慕容思炫，我亲眼目睹过你破案的神速，我知道你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在你面前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破绽和疑点都是无法掩饰和隐藏的。 霍奇侠说到这里舒了一口气，放缓了语气， 如果是普通的案件，我会独自调查，不会轻易请求援助的，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的案子关乎于他，一个对于我来说无比尊敬也是无比重要的人，他的声誉甚至超过于我的生命，所以我绝对不容有失，我不敢掉以轻心，请你帮帮我吧。 慕容思炫神色木然地哦了一声，直截了当地说， 告诉我案件的详情吧。 清晨，刑警霍奇侠回到公安局，走进办公室，只见马志远，一名40来岁经验丰富的刑警已经待在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着侦探小说。 早啊，师傅。 霍刑警跟马刑警打了声招呼。想当年，霍刑警年少气盛，差点误入歧途，关键时刻是马刑警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而且马刑警还鼓励他报考警察。霍刑警是在马刑警的教导和鼓舞之下，才终于通过了考核，加入到了刑警支队。之后，马刑警常常把自己破案的一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霍刑警，还教懂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对于霍刑警来说，马刑警是他的恩人，是他的师父，也是他一生之中最为敬佩的人。马刑警微微地抬头，露出了一个慈祥的笑容。 好，奇侠，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两人聊了几句，这个时候同事们陆陆续续地到达，突然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霍刑警皱了皱眉，拿起话筒，仅仅几秒钟，他的神色变得十分沉重。马刑警见貌变色，问道， 奇侠怎么了？ 霍刑警挂了电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表情严肃地说， 有命案发生，我们出动吧。 在马刑警的带领下，霍奇侠和其他数名刑警来到了案发现场，一座有5层楼的公寓，在5楼的一间房间里面，这个案发现场就在这里。走进房子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横躺在地上的男人，那个男人大约34-35岁的样子，头发散乱，他两眼紧闭，一张颇厚的嘴唇微微张开，他横死于大厅的窗户旁边，四肢卷曲，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几乎不用走上前去确认就知道这个人肯定已经死了。在男人的尸体旁边有几点血迹，血迹附近则放着一把染血的尖刀。马刑警走上前去，蹲下身来， 观察着尸体附近的蛛丝马迹，霍刑警则环顾四周寻找线索。就在这时，突然他看到窗户上绑着一根绳索，他走过去一看，只见这绳索往下坠，直垂地面。 师傅，这里有根绳索，犯人行凶之后应该是从这里逃跑的。 霍刑警一边说一边回头，却发现马刑警神色有变，他望着地面愣愣的出神。 师傅， 霍奇侠叫了一声。 啊， 马刑警回过神来，有点心不在焉。 你说什么？ 我说我发现窗户上绑着一根绳索。霍奇侠说罢往地上的尸体上瞥了一眼，眉头一蹙，若有所思。 我先把证物带回去，你留在现场继续调查吧。 马刑警给霍奇侠丢下了一句话，就带着尖刀、绳索等证物离开了凶案现场。当霍奇侠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死者名叫彭鑫，今年34岁，是飞龙帮黑社会组织的堂主之一。他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2:15到3点之间。他的头部有被重物撞击过的痕迹，但那并不是致命伤。他的致命死因是心脏出血引发的失血性休克。法医估计他是被尖锐的刀器刺入心脏，一刀毙命。经过检验，在现场地面发现的那把尖刀正是凶器，而尖刀旁边的血迹是凶手把尖刀从死者身上拔出来时所喷溅出来的。最令霍奇侠感到震惊的是，在凶器和现场找到的绳索上竟然全部都印有马刑警的指纹。 这怎么可能？ 一听到这个消息，霍奇侠晴天霹雳，整个人都呆住了。 师傅是犯人？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这样，马刑警被停职了。由于霍奇侠跟马刑警关系密切，所以这宗案子暂时交给一个叫做沈傲天的刑警接手。当天下午，沈傲天对马刑警进行了问讯，问讯结束，霍奇侠就跑来了沈刑警的办公室。 沈刑警， 霍奇侠在门外叫道。 哦，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沈傲天瞥了他一眼。霍奇侠神色凝重问道。 我师父的案子怎么样了？应该够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了吧。 哼，恰恰相反呢。沈傲天笑了笑，幸灾乐祸地说。 什么？ 霍奇侠咬了咬牙。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师父马志远就是杀害彭鑫的凶手。 你说什么？ 霍奇侠怒吼道。 我师父怎么可能会杀人？ 哼，沈傲天不屑地说道。第一，杀人凶器上只有马志远的指纹。第二，在现场找到的绳索上也只有马志远的指纹。第三，死者口中咬着几根头发，这些头发的 DNA 是马志远的 DNA。 第四，在案发时间，也就是今天凌晨2:15到3点之间，马志远没有不在场证明。第四，前几天马志远曾经闯进了飞龙帮，跟死者展开过强烈的争执，也就是说他完全具备了杀人动机。以上5点加起来，难道还不够证明马志远就是凶手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东